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穆航通过表姐联系到了张盼玉，并提出要和张盼玉一起生活。穆航借给张盼玉送奖金的理由约他出来见面，并跟他说自己和他结婚只是各取所需，他因为特殊取向需要一个无欲无求的对象来假结婚，而如果张盼玉嫁给自己，他会给他们母女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对于一个只想养育孩子安心度过生活难关的女子来说，穆航的确是个无公害的优质选择。张盼玉忽然觉得可笑又可悲，上天究竟是在折磨他，还是试图给他创造生机？ 小雨，不必马上答复我，回去好好想想。我只有一个请求，在你给出答案以前，别跟我玩失踪，好吗？ 张盼玉点了一下头，穆航拿起手机放到他手里， 就当做暂时的联络工具，如果实在不喜欢，可以还给我。 张盼玉默默地接住手机，穆航扶着他的手臂边走边说， 人性的险恶超出你的想象，以你目前的年龄和阅历又带着孩子，独自一人是没办法活下去的。 好不容易哄着红叶睡下了，张盼玉身心俱疲，坐在灯下休息。窗外是一排平房的屋顶，即使白天，张盼玉也不敢拉开窗帘，更不敢打开窗户。对面屋顶上总有人影晃动，到了晚上，有几个人爬到屋顶喝酒，还往下撒尿。房间内由于空气不流通，显得质重而沉寂，凌乱破旧的家具堆得满地。这里原本是房东放置杂物的房间，因为又小又破，才得以低廉的价格租下。张盼玉挣扎着站起身，准备去厨房做点吃的。从中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饭。房门忽然被敲响了，第一个念头是穆航。穆航前天来看过他，他并没催促他，言谈间有种安稳与笃定。他让张盼玉好好考虑，毕竟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一辈子那么久在人海里颠簸，即使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躲避惊涛骇浪，仍然被呛个半死。多数人的一生不就是那样过来的吗？张盼宇打开门，外边却站着一个女孩。张盼宇你好，悠悠静静的声音，那女孩的眼里闪烁着什么东西。 你是？ 张盼宇茫然地看着女孩。啊，苏风塔让我来的。啊？张盼宇的身体猛地扭缩一下。我可以进去吗？女孩问。张盼宇回头看了一眼凌乱的房间，女孩已经迈步进来了。你就住在这里啊？女孩环顾房间，声音里透出一丝惬意。 请问你是谁？ 张盼宇注视着女孩。张盼宇，你真的不记得我了？我是左文啊。 左文？ 对，你好好想一想。进门之前是风险最大的，蒋沃提醒过他。张盼宇见他第一眼时，如果脸上露出了异样，他要立刻转变策略。如果张盼宇的表现只是疑惑，他就走进房间，冒第二个险，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眼下张盼宇非但没有认出他，简直就是在犯傻。左文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优势感，以前和张盼宇在一起绝对没有这种感觉。 左文，左文。 张盼宇轻声附送着，抬起脸说， 我不记得了，可我好像见过你。 左文心中微凛，但仍然大胆地迎着张盼宇的目光。与此同时，张盼宇辨别出来，这女孩眼里闪烁的东西是一种晦暗的气息。我们曾经是朋友，我、你、苏风塔，还有其他同学。左文说。 苏风塔在哪儿？ 张盼宇问。他走了。 左文说。走了？ 张盼宇皱起眉头。 事情有点急。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张盼宇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哦，为了帮苏风塔找到你，我想尽了办法，最后向猎头公司求助。猎头公司？ 张盼宇如堕迷雾，眼前的一切都恍惚起来。你在蝶恋花声讯台上班时，就有其他公司想挖你，对吗？ 左文注视着张盼宇。 张盼宇没有反驳。 我了解到有家公司非要挖到你，可能老板对你有别的企图吧。 左文牵了牵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可是我很长时间没和外边联络了。 猎头公司的人不需要传呼机就能找到你。 我还是不明白。 左文忽然抓住了张盼宇的胳膊。 哎呀，来不及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得走，不然苏风塔就没命了。 张盼宇的眼睛倏地瞪大了，几乎占了脸庞的三分之一，乌黑的眸子里溢满了惊惶和忧虑。 怎么会？我干嘛骗你啊？我是和你一样到处乱撞的女生，如果真想害你，我只要知道你住的地方，根本不用露面。 左文嗓音急迫。这时床上的婴儿发出尖利的哭声，张盼宇彻底乱了方寸，他一边抱起红叶，一边打量着左文，不知如何是好。左文马上对那个婴儿产生了好奇，张盼宇竟然已经当妈妈了，左文简直无法想象，仿佛昨天还和张盼宇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今天已经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婴儿凄厉的哭声让左文慌张又厌烦，张盼宇的全部注意力转到了孩子身上，左文只能等待。婴儿终于平静了，房间骤然从混乱中沉寂下来。张盼宇想起什么说道， 啊，我先打个电话。 他拿出手机，左文的脑子里电光石火一般掠过一个念头，隔绝。无论那个讨厌的牧行出于什么目的，他现在成了张盼宇唯一的依靠。左文一把按住张盼宇的手，大声说， 哎呀，来不及了。 什么？ 张盼宇瞪着左文，你在这里拖延一分钟，苏凤塔就少活一分钟。左文用斥责的语气说，苏凤塔真是瞎了眼，怎么能把你当成朋友？早知道你是这副嘴脸，我就不该来找你。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一切能见到苏凤塔就好了，左文声嘶力竭地喊道，要他死还是活全在你。张盼宇的耳朵里震得嗡嗡直响，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左文装作不小心一脚把手机踢到了床下，他攥住张盼宇的胳膊，张盼宇紧紧抱着孩子。左文打开门把张盼宇推了出去，孩子又开始哭叫。张盼宇心神大乱，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刚刚跑到外边，一辆轿车突然停下，左文拉着张盼宇的衣襟往前跑，一个男人从车里冲出来大喝一声，干什么？ 穆航！ 张盼宇喊道。小雨，怎么回事？穆航大步向前挡在了张盼宇身前。左文低着头，穆航一眼就认出了他，你来过公司打听小雨的下落。 我是张盼宇的朋友。 左文索性扬起脸直视着穆航， 哼，朋友？可你那天说的是表姐呀，怎么变这么快？ 穆航冷笑一声。张盼宇的视线在两人之间快速移动，穆航已经把张盼宇和左文分隔开来。左文使出最后一招叫道， 你想绑架张盼宇？ 穆航笑了， 呵呵，真是恬不知耻，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们，还有脸自称是他的朋友和表姐。遂一转脸对张盼宇说， 带孩子去车里。 张盼宇不再迟疑，打开车门，先把红叶放到座椅上，自己准备进车厢。左文在后面喊道， 张盼宇，你会后悔的。 张盼宇迟疑一下，左文又喊， 苏凤塔被你害死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盼宇转头回视，左文站在树荫下，周身被一团浓重的黑色包围。借助不远处的那盏路灯，张盼宇辨别出左文的剪影。张盼宇本还想说什么，又觉得无话可说，坐进车里，关了车门。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我只能相信直觉，至少有孩子在身边陪伴。穆航在外边警告了左文，把左文赶走。他坐进驾驶室，张盼宇往外瞥了一眼，左文已经退到了马路对面，那若隐若现的剪影依然存在。穆航发动引擎问， 那女孩是干什么的？ 我好像见过，可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张盼宇说。穆航扭脸看了一眼问， 你还回房间拿东西吗？ 没什么可拿的，我的全部都在这儿。 张盼宇说， 明天我把你送走，到了我家乡先安排你在宾馆住下，等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干净，回去和你结婚。 你不再回来了？ 不来了，这边已经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了。 穆航，我想问一下，你别介意。 想问我的感情？ 张盼宇吸了口气， 那个人也在你的家乡吗？ 还是别问了吧。 穆航说着将车子掉头驶往东南方向，轿车如暗夜前行的生灵滑进了夜幕深处。高墙外忽然起了一阵风，一簇簇叶片卷起飘落在马路上，又一阵风吹过，更多的叶子翩然飞过，在午后斜阳中打着旋儿。牛福又一次坐在苏凤塔面前，苏凤塔低着头，他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神态倒是比较平静，往常习惯性的紧咬牙根动作无意中减少了。他们是昨天从江南市回来的，牛福的两名同事仍然留在当地寻找张盼宇的下落。 张盼宇再次失踪，不仅令牛福感到沮丧，苏峰塔更有着深深的自责。假如他早一点告诉警察实情，事态发展不会比现在更糟糕。原本想尽可能地拥有张盼宇，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反而连见张盼宇一面的机会都失去了，同时也把自己摆在了不堪的位置。对于家里发生的事情，苏峰塔断断续续地告诉了牛福。苏峰塔深知，当时发生的事，无论警察是否相信，对他自己而言，内心的罪恶感已经无法消除了。因他的缘故而死在他面前的，毕竟是父亲。尽管那个人更像是披着父亲外衣的蛇。内心的罪恶感不仅是这个，还有最初见到张盼宇在阁楼，自己并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被懦弱和私心所困。是他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苏峰塔总是这样想着，翻来覆去，罪恶感叠加。苏峰塔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让自己得到惩罚，这样会更安心。眼下警察更紧迫的是找到张盼宇，他是整个因果链条中的关键环节。苏峰塔口供里提到的内容需要张盼宇的证明。事件的另一个参与者是孙刘花，苏峰塔是不想把母亲牵扯进来的。牛福告诉他，孙刘花的所作所为已经暴露了他的问题，目前要了解的只是孙刘花参与的程度，而且孙刘花不仅是参与者，同时也是证人。苏峰塔，你不要再犯错误了，牛福严厉地说。 我愿意和我妈见面， 苏峰塔说。牛福联络了外派人员，那两名警员反馈回来的消息不容乐观，苏家没人。警员在苏家周边查访，左邻右舍都不清楚孙刘花去了哪里。牛福即刻赶到苏家， 有一只猫在里边叫， 警员说。牛福径直来到后院，走进仓库，小猫在仓库里发出凄惨的叫声。邻居反映，几天来猫叫声时断时续，让人受不了， 警员说。 猫对着墙边的柜子尖叫。苏峰塔已经向牛福说明了阁楼的方位，牛福预感不妙，他弯腰再一次打开柜子，然而眼前呈现的一切与他上次看到的仍然没有区别，依然是普通的陈列柜。他敲了敲板壁，实心的，但苏峰塔的口供表明，柜子后边通向一间隐秘的阁楼。牛福沉吟片刻，他认为对于那座阁楼，苏峰塔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小猫仍在叫，声音极惨，不知是因为陌生人突然出现让他感到惊恐，还是在祈求陌生人帮助他。牛福把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对着三块板壁连推带敲寻找机关。柜子内部检查过了，没有异常，他将视线转移出来，在柜子外缘仔细搜索。这时他嗅到一股腐臭味，那股气味若有若无从柜子里渗了出来。牛福的预感增加了，更仔细地搜寻起来。牛福发现柜角一侧的地板上有浅浅的印记，不是脚印，也不是手印，而是蹭动的痕迹。他把手伸进柜底，终于摸到一个木质旋钮。当隔板升起时，牛福又一次为作恶者的狡猾而愤怒。在这一行里，天天与凶残狡猾的狂徒打交道，为了逃避打击，达到罪恶目的，他们真是用尽手段。牛福和两名警员进入通道，四周弥漫的腐臭味越来越浓烈。那只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到了木梯顶端，趴在那里瑟瑟发抖。牛福走进房间，看到一具尸体挂在眼前，孙刘花吊死了，椅子上方有个糟朽的麻质绳套，另一头系在梁顶的铁钩上，一抹晦暗的光线透入天窗。孙刘花的脸庞若隐若现，尸身已开始腐烂，两条手臂垂在身侧，泛着黑褐色的微光，浓重的气味漂浮在空中。一名年轻警员无法忍受，退到了外边， 牛福的脸上没有表情，空中涌动的气味对他没有任何干扰。他的视线缓缓掠过房间，从孙刘花的尸体移到那张铁床上，再移到椅子上，然后停在那只死猫身上。大约一刻钟以后，勘验现场的警员赶到了苏家。这时候牛福却在想，那个男孩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如果他知道了母亲离世的消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懊悔向自己的父亲动手吗？这些问题并不是牛福应该操心的，牛福需要的是真相。行刺自杀的现场留下了诸多疑点。首先，就情感来说，不顾一切要为儿子顶罪的母亲，怎么可能在儿子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便选择自杀？为了替儿子背负罪责，他宁肯放弃尊严，即便内心无比痛苦，也该等到儿子的命运有了落点才能安心。另一个疑点是那只猫，猫是被踩死的，养了这么多年的猫却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做了陪葬，于情于理皆不通。纵使主人决定自杀，而且因过于喜爱宠物要将它一起带走，那也会选择较为温和的方式。无论怎样，猫的惨死是这起自杀事件中最大的疑点。但因为猫的腐烂速度更快，猫皮上大量微生物破坏了痕迹，无法找到有效信息。下集当中，警察勘验了犯罪现场，并在苏家的阁楼和后院反复的搜寻。除了已经被打扫干净的空荡房间，后院被埋藏的锁链，警察还在后院发现了一些疑似被焚烧过的残留物。可惜孙刘花烧得太彻底了，现在只有死人知道那些灰烬中写着什么。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